29号星期三的骚动音乐啊。 是咁啊，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呢喺六点钟啊将会有边一位嘉宾出现呢，犀利啦。Ega， 好耐冇见啦，终于等到佢返嚟啦。 是，大家都等咗好耐啦。 咁啊，今日带嚟佢嘅新歌灭之啊。 是会讲下佢呢段时间个旅程有啲咩体会啊，新歌啊，唔系啦，啲人以为佢退休嘛，话佢自己讲话，好多人问 你系咪退休啦、啊？咁唔系佢自己都有话，即系喺嗰个旅程当中有一啲嘅时候系有少少叫做重整下自己嗰个心态啦，又特登去上一啲嘅堂啦，咁样样 咁 啊，冇错，咁啊，所以喺六点钟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听到佢喺呢半年左右期间发生过嘅一啲事情啊，啲有趣嘅旅程噶，咁样样 系啦。 咁啊，今日先想讲一样嘢就系咧，今朝啊，记得系今朝同波城讨论开，因为其实呢几日咧都不停就住一啲音乐嘅类型喺度展开各方面嘅讨论。 我哋呢几年都系咁啊。 系啦，咁啊，因为星期一音乐桑拿之后咧 ，keep 住我哋呢几日都系喺度讲紧话啊，即係尤其琴日分享完關於 J 風個演唱會俾阿波盛去一齊研究之後咧，跟住就開始喺度諗緊話啊，其實香港嘅一啲流行曲作品咧，係咪真係下下都可以分得咁清楚咧啲嘢？因為我哋啱啱喺呢兩個禮拜咧，其實都好集中講一啲關於敘事曲啊。ballad 呢一類型， 即係近翻我哋香港有嘅風格，比較鮮明啲嘅 dance pop。其實你話係咪多？即係有一定有嘅，但係未去到好多。即係你間唔中，譬如你聽啲派台歌，如果淨係計派台歌啦，大家聽到好似一兩個月左右會有一隻半隻咁咯。即係譬如 Ega Mizu， 你可以稱呼佢做似係 dance pop， 但係嚴格嚟講，因為佢出發點可能隻歌唔係完全係要你去有跳舞啦，但佢有啲重 beat 啲都似係嘅。跟住Jenny 嘅噔噔係啦，係 啊， 即係兩隻比較近啲叫 dance pop， 阿 Marv 嗰啲啦，係啦，跟住仲有嘅我記得。 但係其實都離不開嘅，因為始終喺香港嘅流行樂壇咧，嗰、那個歌詞係幾一個幾重要嘅一個部分嚟嘅。因為可能你反觀翻其他外地嘅作品，好多時候啲歌詞可能韓國嘅歌嗱咁講，可能得罪好多韓國歌迷啊，但係即係你會 feel 到佢哋嘅歌詞可能有時候未必會用一個好敘事嘅形式去寫，即係佢可能係一啲好重複嘅單字啊。即係 nobody but you， 其實係一個放你好好記嘅一個方式啦。咁所以佢哋敘事嘅程度係冇咁深嘅。 出發點唔同啊，因為係 啦。咁所以變相喺香港，我自己覺得其實絕大部分嘅流行曲都係以敘事嘅出發點為主，只不過喺而家嘅世代係。你會喺唔同嘅 ballad 或者唔同嘅敘事曲當中，發現有其他音樂種類嘅一啲因素喺當中 嘅。係啊，因為即係最即係唔係即係最近有啦，即係譬如有頒獎禮嗰啲獎項上面會按音樂類型去區分啦。咁跟其實之前亦都其實上年都已經有嗰啲本地頒獎禮，大家都開始好想可唔可以將嗰個音樂類型睇重少少咧？即係以往除咗我哋傳統譬如十大中文金曲咁樣。之外會唔會有多啲類型等大家可以按風格呢？咁因為呢一個都真係幾接近外國嗰種啦。咁但係你話做唔做到，其實首先你要有咁上下嘅歌喺度啦，同埋你仲要玩，即係仲要牽涉到機制啦。即係我覺得歌可能係有嘅，咁但係你點樣令到嗰啲歌可以入到去所謂即係候選？即係舉個例，你其實可以有一個獎項叫做我亂噏係純音樂獎嘅，咁唔係冇，我哋訪問過海都小輪係啦，跟住譬如你宇宙幽靈有呢啲香港嘅音樂單位，佢哋做緊嘅咁其實唔止佢哋添啦，仲有更多噶嘛，咁但係你有呢啲嘅獎項嘅時候，你點樣令到佢可以被候選？因為有一啲地方我知道，就係你只要 throughout 睇過去一年嘅時期，你有出過。咁其實佢已經可以 count 落去候選，即係可以好闊咁好多噶嘛咁。但係有一啲嘅做法就係，譬如我係十大中文金曲為例，就係你喺榜上面嘅咁。所以即係變咗你做呢一啲嘢，唔係淨係除咗個獎之外，就要即係成個配套啦。跟住你仲要知道，哦，香港嘅市場有幾多呢啲嘢可以擺到落去咧？點話甚至乎我唔係嘅，可能其他地區喺香港 只要發行嘅呢啲純音樂你都計啦，即係啦，即係其實唔係做唔到嘅，但係真係要諗咯，因為而家越嚟越多大家好中意揾一啲叫做特色啊音樂類型啊咁樣。因為你係可以分嘅，咁但係你啱啱講嗰樣啱就係有陣時有啲歌流行曲佢係 jazz fusion 嘅，擺咗 jazz 嘅元素落去，咁但係你又未必會稱佢為一首好 jazz 好傳統 classic jazz 嘅一首歌咁，咁呢啲就可能通常外國都係嘅，即係佢啲叫。即叫 pop song 咯。 你好簡單就係例如睇翻近年嘅 Grammy 咧，佢有一個好大嘅分類就係 R&B。其實佢係好多嘢都可以係擺咗喺 R&B 嗰、那個，即係甚或乎你喺歐美嗰個嘅音樂嘅市場咧、絕大部分嘅嘢你都可以擺佢喺 R&B 嗰個嘅環節當中。咁但係因為 R&B 你入面仲可以細分好多嘢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個喺現今流行樂壇係好難分得咁細，因為例如我哋有時做訪問問一啲嘅音樂人或者可能一啲作曲人，佢哋自己都會講到就係而家做歌其實佢哋出發點都好少會諗啊，我要做一個乜嘢曲式、乜嘢種類嘅歌，然後先開始去寫啦，然後開始去編曲，因為好多嘢已經係 fusion 咗，可以放到埋一齊，即係嗰啲樂理已經係一理通百理明噶啦。咁佢點解唔將所有唔同類型嘅嘢嘅特色都放少少入去，都會有一啲咁樣嘅傾向喺度、所以你話而家有冇一啲好純嘅 blues 咧？有冇一啲好純嘅藍草音樂咧？有冇啲好純嘅 R&B 咧？唔係冇嘅，不過係你會同時有機會發現，咁佢都可以係一啲。即系 R&B 佢有權係電子座噶嘛，咁咪變咗 neo soul 啊咁樣啦，可以係。咁你如果要分嘅話，你就會越分越細，越嚟越無限地分落去咯。咁所以你變相好難用一個大嘅category 去囊括曬佢一首歌到底佢叫做乜嘢嘅 genre 咯。 我覺得係如果要分音樂類型嘅話，其實我有一個觀念好緊要咧，你就要撇即係叫掹走咗 pop。呢、一個觀念咯， 係 因為譬如你 Grammys 咧，其實佢都有一啲譬如 country 啊，或者即系 R&B 嗰啲，佢甚至乎好似有分 contempt 嘅 R&B 定咩， 係 咁嗰啲咧，直情係嗰啲 category 係其實唔 pop 嘅一啲都，咁但係佢會顧及埋嗰啲 category， 而你聽開嗰啲人就會有。咁但係如果我哋一般 news 你會見到新聞報咧，好少報嗰啲，因為嗰啲真係唔可以稱之為流行。音樂 香港 個 市場比較細啲咯， 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要做呢樣嘢咧，你香港你都要，其實你有咗呢啲獎項咧，係可能鼓勵咗玩開呢類音樂嘅人去推出作品，可能佢有噶，咁但係你就要嗰樣嘢要闊啲，就我唔係淨係睇流行 pop 一般即歌手嗰樣咯，可能真係有一啲 gospel 嘅歌手嘅香港一定有噶，咁但係你本身香港我咪就咁玩咯，但如果你有一啲咁樣嘅一啲 ceremony 或者有一啲咁樣嘅嘢去認可咧。咁可能嗰個先就有啲唔同，即係佢有一個 area 俾佢哋呢一班玩開呢類音樂嘅人可以再行前一步，即係可能係要咁樣樣咯，係啊。咁但係有一類咧都難做嘅，但係外國而家有啦，香港唔知要幾耐有啦。就 remix 嘅歌都會有獎項。甚至乎有啲 producer 因為 remix 紅咗，然之後就得到大家嘅欣賞，譬如有個叫 Eman Back 咧喺外國就一樣啦。今日呢一首都係 remix 嘅作品嚟，有 Jenny 嘅 Dum Dum 嘅一個 I'm Not Dum Mix 嘅 version。真心讲就是太笨，你也算漂亮吧？为何个个加你那个微信下讲勇气，你却是太差，很输不起吧？我是幸福方面子，也使你萎缩似 loser， 你可以说一次 yes 吧？失败吧，在适当之下，不用我你带你攻下，想追咗。 个气候耍大把耍最浪迹 听紧呢一首啊，有嚟自 Jenny 嘅派来作品啦，呢、這个噔噔嘅 I'm Not the Mix 嘅， 点分类好啊？ 咪 remix 咯，摆落 remix 咯。头先我就讲啦，呢个像唔知几时会有机会出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十个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轻微震动，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在楼宇上层或者合适位置，而且在静止中的人有感。天文台的初步分析，下午3点02分中国东南部近岸发生一次 3.4 级地震，震央位于北纬 23.27 度，东经 112.94 度附近，即是广州之西北偏西大约37公里，震源深度大约8公里。根据中国地震台网，广东在下午3点左右发生 3.4 级地震，震央位于佛山市三水区，震源深度是8000米。旅游业监管局要求餐饮业和接待内地团的旅行社最迟听日起实施三项措施，改善团友在九龙城区用餐带来的问题，包括用餐要执行预约制，用膳时间最少要有半个钟。旅监局人员今日再到红磡一间接待内地团的酒楼视察，现场所见中午时分陆续有旅游巴在酒楼外的崇安街落客，团友被安排在铁马里面排队进入酒楼，有警员在场协助维持秩序。下午大约一点，酒楼外的团友人数开始增多，逼满行人路，部分人需要在楼下等候，亦都有旅客是坐在附近公园的休憩处吃小食。有旅客说今日用了大约20分钟吃午饭，昨日亦都是到同一间酒楼吃饭，认为安排可以接受。亦都有旅客话有半个钟用餐时间，但是买嘢嘅时候人比较多。佢认为香港旅游业啱啱复苏，当局嘅管理细致。行政长官李家超抵达海南，准备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海南省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康拜英去到机场迎接。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海南省和香港关系素来密切，香港亦都是海南省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两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往来频繁，不少港资企业都在海南开展业务。他说今年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以实体方式进行，期待在会上和内地和各国政商学媒等界别的代表共商疫后世界发展大计，促进国际团结和合作。李家超又说他和团队亦都会向与会人士推广香港，介绍香港背靠祖国 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香港帶來更大的商機，增加競爭力和吸引力，為香港拼經濟、拼發展。日本文部科学省昨日公布审定通过一批小学教科书，宣扬日本单方面领土主张，淡化和歪曲日方强征和奴役劳工的历史事实。南韩外交部对此深表遗憾，并且谴责日方通过扭曲历史的小学教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在教科书审定上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无糊史实，淡化和逃避历史罪责，是日方否定和歪曲自身侵略历史的惯用伎俩。中方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对受害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而强征和奴役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严重罪行。嚴重罪行，鐵證如山，不容翻案。釣魚島和附屬島罪自古就是中國固有領土，無論日方在教科書上寫什麼都改變不了釣魚島屬於中國的事實。毛寧又說，中方敦促日方重視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的關切，以正確史觀教育下一代，以免進一步失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日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回升，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原喺天水围嘅天福路去朗天路方向意外清咗场噶啦，介乎天耀路至到天成路之间嘅行车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虎山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系车多。重复一次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虎山道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东山台；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是车多的，龙尾是过了门牌102号。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一段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将军澳骏日街有紧急工程，骏日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宏街之间的来回方向全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最优秀流行女歌手大奖容祖儿， 其实每一次咧攞到最优秀流行女歌手大奖咧，其实对我嚟讲心情都系好开心同埋好兴奋嘅。 真係多得大家多年嚟俾咗好多機會我去演出，俾咗好多嘅掌聲我，咁所以我應承大家未來日子裏面繼續努力。 Thank you。 廣播九十五週年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五月六號紅磡香港體育館隆重舉行。 國劇八三零， 陳坤、辛芷蕾領銜主演。 舒爺， 我覺得而家呢個社會咧，對女性嚟講越嚟越唔公平，既要求你識賺錢，又要要求你可以生 B B、湊 B B。你話啦，你如果係因為工作影響咗家庭，話唔定就會被千夫所指；你如果因為家庭耽誤做工作，分分鐘就要炒魷魚。 国剧八三零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仰望，随着拍子节奏送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呀呀呀呀。 我的崩神，你真系犹疑之鬼嚟噶， 都好正常啫。就好似那些年里面嘅电影对白都讲过啊，呢、這个世界有好多嘢本嚟就系徒劳无功，咁徒劳无功嘅嘢，你就会不停谂啊，系咪应该最优先处理嘅咧，定系摆后少少都冇所谓咧？ 预病过后，起了床，如在告别一间暗房，灵魂躯壳在喘息找到光。啊，像某粒信号，只需一生。 是你这种温馨都已经不再掉进海泥掩盖散于尘埃，从此失去垃圾堆中牺牲的有几多 Wiz 的最新排台作品愚笨的事，那個中途勞務工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定立了一个目标，但世界的事情就是这么有趣，往往都不会如愿地被你完成。 说着试着偶遇，然后跟几位搭上， 最后得出的结果 是仍旧不欢的那样， 原来可以同你想象好不同。 试着信着世上唯一终于可碰上，会是何样精彩的印象，迎面转角那一段，遇见却失如果早已知道有生之年可以碰着你，何苦虚耗自己恩准那些不配在一起，若最好是越难遇到可幸天使想拍戏，照片中是我在挫折世上唯一终于都碰上，月背面也骤变明亮，哦哦哦，是你令痛也变祝福，我在挫败未见委曲，我共你是宇宙里唯独的暗涌，众神看着默默加速，山崩海准那些不配在一起，在最好那天便开口承诺，这秒钟计起，你眼中的是我，我眼中的是你。 乐队 Usobi 的最新排台作品《不善仙》，所以之所以我是犹豫之鬼，就是很多东西我都会想真一点，度真一点，给一个安全距离自己。 諗真啲係咪啱先，係咪真係要去先。 夢背面已觸電卻停滯，外圈的一邊萬線逐秒拖延，怕全速會產生驚險。我靠近能否允許我跟隨陪同成為親愛的誰， Pandora 安全距离。毕竟人生呢就是一程单程路来的，一路向前行，过程会有很多分叉，揀啱路口非常重要。 Fooling around at 23 I can easily put my faith in herShe blew away my doubts and questions. Still I can't hold the bees inside. I hate a serving, freezing from the drowning and falling. Never explain. I hate a serving, drinking on the bloody dirt like whiskey and overloading on the way.And sound like an old man. I can finally feel my breath in you. Around and around, I'm on the road. Believe it's the midpoint from 1 to 2.Learning from the drowning and falling, saving's the reason. I love it, sir. 听有 Manson Vibes One Way Ticket。 不过有时想得多其实都会觉得很累的，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心神时间去想啲嘢摆先摆后点样处理啊？可唔可以系有一个空间话俾自己听，轻松啲啦，睇化啲啦。 明天开始要系咁意，大家都不过是蚊子，面对世界扮傻痴痴，前来嘅嘢求其餐蛋子，梦想缩翻细碎片啲，什么都睇淡仲好啲。明知嘛，唔识将怕尖，树荫下吹风叹吊椅，幻想系装置睇报纸，什么什么都小意思，笑一笑我无言静止，我屋企冇事，放松啱好似，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过纸。老事大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苦到款尽当闲事。 陈奕迅，陈大师。 I need a restroom,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how.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运输署已去信车主，通知大家现在在运输署登记的电子联络方式。 仲未申请车辆贴嘅车主，可以用信中嘅电子联络方式收到一次性密码，就可以方便申请啦。 一阶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在听着歌，灵魂在往年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歌，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播送，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好耐冇见到佢真人啦。 系啊，斌神，上次我哋同佢做视像访问啦，之后佢亦都放咗个长假添，应该有好多嘢可以 share， 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啊，听住咯。 漂洋过海家， 唔知佢会唔会带啲咩手信上嚟呢？ 我是松音乐今天的嘉宾有 Ega 的 Hi，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渡海小轮，即我平时很喜欢搭渡海小轮。 剛才你估我所以都近的了，你说个名字很多发挥，即是那些四海为家那些呢，我们都是 海字有关 系。是啦， 多谢话很靓。 是因为漂洋过海，我觉得真的最贴合到你的状态，即漂洋过海，即是你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很有气势。 是啊，咁再加上我们的同事啊，旺角卡文呢，咁佢啊，我哋幫佢起咗個名， 新名 係啊，因為佢真係住旺角啦。咁啊，旺角卡文咧，咁佢啲字體亦都開始而家學咗啲新嘅，咁啊寫咗呢一卷咯。 多謝你哋。 係啊，食咗呢個嚇漂洋過海啦，係啦。咁因為我哋頭先都有講，即係數翻對仔同你做訪問都差唔多一年前啦，跟住呢一段時間就見到你嘅 social media 就去咗唔同嘅地方， 開心、 啊，放咗個場，好開心啊， 羨慕啊， 唔使羨慕嘅做咯。 佢有呢個人去完咩翻嚟㗎啦？佢都去日本㗎啦，佢都飛咗㗎啦，即刻。咁但係嗰陣時係即整個放假嘅時間、或者一個 trip 其實維持咗幾長時間啊？ 我應該係上年嘅，我諗五月六月嗰啲時間出發嘅， 係 跟住就我諗去到一月。因为我本身其实去看一个 music festival 在伦敦，我预咗走一个礼拜啦，跟住之后去到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真正去 explore 过伦敦嘅， 嗯， 咁我就去到的时候，我就发觉，哎，原来好多 exhibition 啊，好多 concert 喎、咁我唔走字啦，咁样，咁我就劈低咗我个朋友，咁我自己就开始我嘅旅程，咁就一留就唔知留咗成个几月喺伦敦， 系， 跟住之后就发觉啊，不如去下其他地方，所以其实我系每一站先决定下一站去边，因为嗰阵时其实我出发咧，香港仲系要去 quarantine 噶嘛，翻嚟七日，剩唔知十几日，应该七日，我印象中。咁我就啊，咁不如唔翻字啦。咁 嗰一个系一个点样样咁吸引到你？嗰阵时觉得一开始个目标就系佢先。 哦，因为我好中意The Chemical Brothers 嘅，咁、我冇睇过佢哋嘅 live 啊。咁我好，我今次系觉得非常之开心，自己做咗呢个 decision， 因为喺香港其实曾经都。佢都有嚟過啦，咁但係個 production 製作可能係佢哋 hometown 啦嗰度，即係好多嘢，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耐冇睇過一個咁好睇嘅 show 啊，咁嗰一次就 我应该是全场唯一一个戴口罩的亚洲人。那我就爬企咗在第一排那里，跟住就一路等他，等了不知几个钟咁样呢。因为你知道其实 Music Festival 你一行开了呢， 个位置就冇噶啦， 系啊，所以你其实有好多避忌噶，即系你要准备足够嘅粮食，同埋 一人担凳添噶，会 唔可以饮水嘅，因为你一去厕所嚟， 冇 咗 啦， 系。咁我就记得啊，四五个钟头，跟住之后，我最后好开心嘅，因为我喺个大荧幕度出现咗好多次，同埋喺前边影嘅时候 pan 过嚟嘅时候，咁我就唯一一个戴住口罩嘅亚洲女仔咁啦。 咁因为我听过啲音乐人，可能佢睇完啲音乐节或者啲 show 嘅时候咧，一路睇个脑里边好多灵感，跟住就会哦，翻到屋企咧就可能即刻就会有啲新嘅 input 想做。但系嗰一刻你就有冇呢个咁嘅状态，同埋你又选择咗留喺嗰边，而系即系冇可能哦，不如翻香港将吸收咗嘅嘢，不如又做啲新嘢咁样。 有啊有啊，但系我觉得因为嗰阵时其实我自己差唔多完约啦，跟住亦都本身系 plan 咗呢一个假期 time off， 咁样本身谂住啊翻屋企去探屋企人啦，即系澳洲嗰边。咁但系今次我就会发觉啊，其实不如用呢段时间去体验下个世界啊，即系都三年冇出过国啊嘛。咁同埋会觉得啊，其平时喺 social media 嘅有时见到有啲 destination 咩，有个叫咩 beautiful destination 咁样噶嘛，好多人 follow 咁样，见到哇世界真系好大啊，我要去睇下咁啊。咁啊抱住呢个心态，我觉得啊，不如去写过一批歌，去啊，不如探索咗呢个世界先。我想睇下有冇其他嘅一啲角度啊，或者其他嘅得着，我可以去做我自己嘅创作，或者要去学习啦。咁所以今次睇完呢个 Music Festival， 我觉得好犀利。佢哋即系可能佢哋嗰个 screen 咧系做 coding 嘅，即系佢哋嗰个画面咧同佢弹嘅，即系譬如佢弹一粒 bass 啦，佢后边就系出嗰个画面，即系唔系录定晒嘅所有 visuals， 即系去 real life 咁样去做成首歌，现场即刻做出嚟，咁我就哇好 impressive 啊！ 咁第一个留喺即系头先讲喺英国嗰边咧，咁嗰阵时系咪即系去咗一啲咩嘅地方，同埋嗰度有冇已经诞生咗一首歌嘅 demo 已经有噶啦？ 其实我写 demo 咧，我系出发之前写咗一批歌， 系。 出发之后又写咗另外一批歌， 系 咁啊，即系好似两个人咁噶，写啲歌嗰啲曲风，系啊，好唔同，好唔一样。咁我觉得应该系好似你咁讲，每一个地方俾到一个感觉我。但系我觉得即系灵感来源最多系 London 嘅，真系，因为我谂我系喺嗰度最长时间。 系，例如有啲咩嘅 spot 去咗，佢有啲乜嘢嘢俾咗灵感你系记得？ 其实我觉得 London 我自己住咗好多个唔同嘅 area 啦，咁我自己就比较中意住 East London 嘅，即系有个地方叫 Shoreditch 嗰边啦，咁嗰度咧一去到咧好多，即系基本上住喺嗰度嗰啲人或者系喺嗰度 hang out 嗰啲人都系从事艺术界或者时装界啊，咁好多 creative 嘅嘢睇咯。我觉得自己最大嘅得着反而唔系话。好似我最初嗰个谂法睇 IG， 我去咗边个地方，嗰笪地方好靓，我好有感受。其实唔系咯，我觉得最后俾我最深印象嘅系嗰啲人认识嘅人嘅故事，因为我哋觉得呢三年嚟，其实大家都系全世界面对紧同一个课题嘅，即系 COVID。我自己得着最多是他们怎样去面对。 但是在这半年期间，其实你怎样去策划自己的旅程？因为其实所有东西是可以很 random 的嘛。 你说得很啱，其实是应该好好地 plan。我自己实在是没有，我成日都揀下一个 destination 去哪里，所以我其实撞了很多板的。即是我觉得自己撞得最硬的一次呢，是其实我是在我去咗一个地方叫 Queenstown， 丽西兰。咁我系喺 London 飞过去嗰边。咁其实你去嗰度咧，其实已经系地球另一端嚟噶啦。咁所以其实去唔知佢廿零个钟啦，搭咗飞机。跟住咧，我喺嗰度咧，我就决定我要去挪威。 跟住结果呢个 is the worst decision ever， 因为我坐咗44个钟头机，咁我转咗3个 destination， 跟住先至去到，我系呆咗喺度嗰度，同埋去到嗰啲地方嗰啲国度，佢哋成日会 cancel flight 啊，因为啲雪咧，咁我又坐咗喺度，哦，真系 cancel 咗，咁点咧？咁所以其实应该系要好好地 plan 嘅，我奉劝大家，即系唔好咁 at 我啦，真系，但系。 嗰一下點解咁想去挪威咧？有咩邊樣嘢吸引到你咧？ 因為我其實做咗好多我平時冇得做嘅事情，因為。其實我放呢個假期之前，我好耐冇放假啦。其實咁我個生活淨係圍繞住 studio 啦、表演啦、job 啦、訪問啦，跟住又翻 studio 啦。咁我世界就不停咁樣 loop 啦。咁我就覺得，我既然今次有呢一個時間咧，我一定要去好好把握地做我所有想做嘅嘢。所以我去咗 skydive 啦，我去咗。睇啲北極光啊，想追光，但系其實我自己因為太 ad hoc 嘅問題咧，我淨係預得兩日睇北極光，所以真係信則有不信則無。你去到嘅時候咧，你睇到就睇到，你睇唔到就冇噶啦。咁我去到嘅時候就，我覺得可能有嗰啲叫做咩啊，有啲受人有所福啦，去到。睇嘅时候就睇到啊，嗰、那个 season 最劲嘅北极光， 即系留两日都已经睇得到。 系啊系啊，即系唔使等，即系去到已经睇到嗰啲知识嘅。 系好多时间其实自己 spend time with 自己噶嘛。咁有冇其实对于自己里边都有一啲嘅感受咧？然之后我头先讲人哋之外，自己里边一啲心态上可能或者自己有机会同自己沟通，有呢啲嘅 moment。 系啊，我记得我嗰阵时喺杜拜有机场啦，跟住我就突然间拉住个 gear，and then 我停一停，因为我嗰阵时唔知点解系啱啱日出啦，系啦，你睇下我嘅 schedule 系好混乱噶，咁我嗰阵时日出，咁我就突然间觉得啊，呢、這个旅程其实我好幸运遇到好多好好嘅人，遇到好多好难忘嘅事啦，但系。我觉得好似满地碎片咁样，我觉得嗰阵时，我好多嘢系未有时间去沉淀啦，即系未有时间去将呢一样嘢，变咗一个整体化咗佢。咁所以我嗰阵时我就 sign up 咗，即系上网揾一个好似嗰啲 retreat， 系一个 retreat 啦。跟住我就去咗一个 London 出边嘅一个地方叫 Catherine， 咁就 sign up 咗一个8日嘅。meditation retreat 啦，跟住咁嗰度咧你就唔可以用手機，同埋冇得飲咖啡，即系咖啡因嘅嘢係 no 嘅，係咪啊？即係死嘅死嘅呢樣嘢，係啦。跟住之後咁就喺8日嗰度，你淨係可以去上佢哋好多嘅 classes 啊，即係要好，因為。大家都知道我 3 a.m. 噶嘛，但嗰度咧我系要7点钟起身， 哇！ 跟住 and then 啲 class 就去到8点咁样啦。 嗯， 即系我成日有个好重嘅好奇心啊，所以我一定会 join 晒所有嘢，每一日我都 join 晒。 冇事噶嘛，系咪先？ 系啊，我觉得啊，我直情去到唔知第七八日系冇同学，啲同学全部唔去啦，因为当我一个人同个老师咁啊 ，hello 啊嘛。咁但系我就会觉得嗰阵时，反而我唔觉地，原来慢慢地改变咗我好多嘅 point of view 咯。我觉得睇世界嘅角度啦。我记得去到第4日嘅时候，我自己好突然间觉得好似被困住喺嗰笪地方啊，即系突然间点解我是谁？我在哪？我喺度做咩啊？咁样咁我就。行咗出个 retreat 出边啦，又唔可以逃走噶喎，因为你方圆百里都冇嘢，得啲牛啊咁望住你，咪啲草泥马咁样。跟住咁我就嗰阵时我就意会到一个我自己系 looking for， 即系寻找紧一个答案嘅。其实原来呢一个 trip， 即系点解我会一路去。找下一个 destination 喺边，即系我觉得呢个行为其实你系揾紧一啲答案咯，我自己觉得。咁我个 question 系咩？我个 question 应该系我嗰阵时，因为 cancel 咗好多次嘅演唱会啦，好多嘢亦都 plan 唔到啦，即系出啲歌啊、拍 MV 啊。咁我心目中已经会浮现咗一个问题， 个问题就是我好想找一个定点，我好想找一个安定的感觉。而嗰阵时我带住呢个问题去咗好多个地方，咁我最后我觉得自己得到最近乎嘅答案就係、是、我觉得人其实生出嚟已经係一盘混乱，即係你 BB 嘅时候、你係硬手硬脚啊 ,such a chaos, 即係唔係一个好整齐咁样出现㗎嘛、我哋大家。咁所以我就会觉得点解我去到而家先至要去搵呢一个嘅安定感呢，咁我就嗰陣時會覺得啊，其實就算我哋活喺一個 chaos 裏面，我哋每個 stage 都好可以好似水咁樣一路 flow， 一路揾到自己開心嘅狀態先係最緊要。即係無論我覺得可能開一個巡迴演唱或者開一個紅館係我嘅 dream， 但係其實個 dream 就係你未到嗰個 destination 先係個 dream 啊嘛。即係你其實你而家做緊嘅所有嘢，其實都係 part of。个 dream， 所以我就会觉得应该当你每一刻每一个状态你找到一个令到自己最快乐的一个方式呢，已经是最好咯。但我发觉回到来香港之后呢，无啦啦那些在这个 retreat 里面发生的一些想法或者突然间 kick in 我。咁我就发现我可以而家是早起身的状态。即系我而家可能好早起身，跟住我谂十点钟后我啲同事搵唔到我啦，跟住咁就大家就会好多个问号咧，点解唔复嘅？瞓着咗。咁但系而家就反而好似自己觉得去咗第二个 chapter， 第二个阶段咁样，即系好似系去写到一啲更多 layers 嘅嘢出嚟。反而其实唔系一定要夜晚等灵感呢一样嘢。 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尚暖。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远，停靠那一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旅店，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your own hero. 你与你跟孤独华丽地跳舞。Oh,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最远处瞬间。 听过有 Aga 上年的一首派台作品来的，有带来他的 Tomorrow， 转头回来带来有他的新歌 Mid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抵达海南，准备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海南省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康拜英去到机场迎接。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今年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以实体方式进行，期待在会上和内地和各国政商学媒等界别的代表共共商疫后世界发展大计，促进国际团结和合作。李家超又说，他和团队亦都会向与会人士推广香港，介绍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香港带来更大的商机，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为香港拼经济拼发展。国务院总理李强听日会出席年会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演讲。旅游业监管局要求业界和餐厅最迟听日起落实三项措施，改善内地团在九龙城区用餐带来的问题，包括执行预约制，用餐时间不少过半个钟。在红磡的一间酒楼，有内地团团友说，今日只是用了20分钟吃午饭，亦都有团友说有半个钟吃饭时间，对安排感到满意。对于旅监局要求接待内地团的食肆要负责附近街道人流管制，餐饮业界认为不公平。一部巴士在天水围站对开的天福路怀疑失控，撞毁路中分隔行车线的铁栏，越过对面行车线，巴士司机脚部受伤。警方说，事发在下午三点几，在网上片段所见，涉事的 69X 线巴士在离开巴士站之后横越多条行车线，撞毁路中分隔栏，越过对面线才停低。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回升，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的消息先啦。九龙咧，呈祥道去观塘之前，近住荔枝角公园对开就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啦。啱啱不过咧，而家都塞车噶，龙尾去到玛嘉烈医院，因为受到较早前嘅坏车事故影响，而家沿住呈祥道去观塘，由荔枝角公园一路去到玛嘉烈医院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而新界青朗公路去元朗。在沙浦村对开就有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沙浦村、沙埔村至到新围村那段是挤塞的。还有就是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荃湾西港铁站那里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那里亦都是有些挤塞，龙尾去到丽景村。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消防局，狮子山隧道沙田九龙去沙田方向窝打路道龙尾新民实道，龙翔道龙尾在黄大仙港铁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 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联名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运输署已去信车主，通知大家现在在运输署登记的电子联络方式。仲未申请车辆贴的车主可以用信中的电子联络方式收到一次性密码，就可以方便申请了。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My baby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唱，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唱。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暗影交幻象。 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Ega 嘅。咁啊，头先上半部分就讲咗，之前放咗大半年假，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吸收咗好多灵感啊，好多谂法啦、啊。 深信呢个 trip 度少咗一啲机会可以掂到部琴，或者可能可以对住啲麦去录音咁、样。其实有冇唔惯呢样嘢？ 有啊，有啊，有啊，真系好唔惯啊！但系其实我系咧，已经喺个 app 度咧，已经装晒所有嗰啲钢琴 app 啊，啲 guitar app 啊，即 系都要掂下嘅。 跟住我开始嗰刻有少少后悔啦，因为出发之前书文同我讲话，我准备咗个琴俾啦，你会唔会去？同埋 laptop 你会唔会去攞埋去？我话我唔攞啊，我唔要。 咁要放假唔会拎啦， 要啊咁 啊。 跟住咁，但系又真系有好多嘢想写，但系又好多感觉。咁但系我就发现翻到嚟去写嗰啲作品嘅时候，原来所有嘢呢啲嘅感觉根本就唔会 fade away 嘅。即系如果系真系深刻嘅话，咁所以我就反而以前嘅自己可能即刻会弹醒，哇！即刻写，我梗系唔记得啊咁样。咁其实呢、這个即系呢个模式，其实某程度上都是一个 insecurity 或者是一个执着嚟嘅，我觉得。 咁有冇话听翻即系呢个 trip 嘅之前写嗰堆歌同翻嚟写嗰堆歌唔同嘅位喺边度？ 我谂其实翻嚟嗰一批歌会比较，即系 variation 会再大啲啦，同埋比较 light 啲嘅，即系会比较，我又唔想讲话开心啲，但系好笑。但系其实。我呢一首新歌即系《Meet》呢一首歌咧，系我出发前写嘅作品嚟嘅。咁但系翻到嚟之后咧，呢、這、一个 question 就变咗呢个 answer， 同埋我最后一站系日本，所以系 create 咗呢拣咗呢一首歌做我嘅 first part 嘅。 系。 咁同埋呢一首歌，其实亦都会讲好多。我头先话啊，要抌开个 cell phone， 即系我从来都唔会觉得 social media 系一个唔好嘅一样嘢嚟嘅。我只系觉得，当你点样去运用或者你点样去睇每一件事。 呢一首新歌《灭绝》啦，咁啊即系水嘅意思啦。咁啊，我同阿斌咧都会即系先估下关于呢首歌嚟听一啲嘢，系啊，跟住啱啱讲下讲下咧，即系。讲中咗我哋想估嘅，咁所以等我哋估咗先嘅，你 少 啦，再慢慢可以讲。 系，咁我估咧，其实有喺呢首作品入边有好多一啲嘅effect 或者编曲上嘅考虑，都会希望同水系有关系。咁所以尤其我好focus 喺一个位置，就系第二个 chorus 后面有一个 bridge 咧，就系、是、有一 段嘅英文咧，佢加咗一啲 filter 落去，令到你聽落去好似有一種朦朦朧朧咁樣嘅感覺，係咪好似水底嗰度唱歌，或者可能水一啲經過水 filter 咗之後嘅聲音出咗嚟，好想做到一種有水嘅感覺去喺裡面。 咁我想估，因為一睇歌名，大家會諗哦，即係日文嚟啦，咁會諗啊，只歌裏邊邊度會有呢啲日本風嘅元素咧？咁但係你哋去構思首歌嘅時候，就係唔會咁直接地用一啲好和式嘅樂器，即係嗰啲三味線嗰啲係可以擺落去，但係嗰件事好似好直接、好古道。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元素係裏邊係好清楚聽到，就係我好印象深刻。第一個 chorus 之後有一段琴嘅 solo 加個 beat 咧，彈嗰啲琴嘅嗰、那個，我唔知係嗰個 scale 定係點樣，嗰、那個其實係好日本歌嘅感覺。咁我想估就係呢一首歌點樣擺呢一啲日本風嘅元素，其實就係靠呢一個音樂性 ，instead of 純粹即係一個三味線啊，一個太古。咁样样翘啦， 翘 系坐下 band 就得噶啦。 其实你哋两个都啱做。 哎呀，好彩啊， 好惊啊，因为我同你都好似估嘅嘢系可以好冲突，又可以好啱噶。 系同埋好似讲到好 make sense， 但其实可以唔系噶嘛。 系 我见到你哋好战战兢兢啊。 系啊， 咁啊，逐个部分可以讲下先，因为其实《灭之》呢只歌，你头先啱啱讲就喺出发之前去 写嘅。 其实 demo 嘅状态系咪未有呢啲所谓日系嘅元素，或者可能水嘅元素喺当中？ 其实呢首歌 demo 都系叫 Mid 嘅。 OK， 系。 我去写呢首歌嘅时候，那个琴已经喺度噶啦，系有少少日本式嘅感觉。其实我最初嘅概念系，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有阵时偶尔间啊，你去跑步又好，或者你突然间 take 即系去行路亦都好啦，突然间会系好想就咁听歌去行路， 会啊， 系啦，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你突然间可以感觉到嗰个 freedom 嗰个自由嘅感觉嘅一个状态。呢一首歌系喺嗰个状态里边，我会觉得呢一个人可能行下有飞起嘅感觉。嗰一段琴就我会谂，可能真系可能宫崎骏画面比较多，即系嗰个人可能飞起啊嘅时候，我就谂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即系嗰个 happiness 所代表住咁样。咁我就写咗嗰八句歌词，其实就系去讲紧我记得嗰阵时我自己，我头先讲好多 social media， 我就系话其实我哋所有嘅人玩 social media 都曾经有一个。嘅谂法嘅，就系、是、我都好想变成咁啊！人哋个 life 好似好过自己，我觉得呢一样嘢呢一个切入点系几得意地，我觉得值得去写，所以我就写咗八句嘅歌词 ：I wanna be the way you are, a shining star so bright in the dark. I wanna be the way you are, a shining star alive in the dark。就系你望去个星空嘅时候。你永远只是会去 focus 啲星星，因为佢最抢眼，佢最闪耀，佢最靓嘅。但我想讲嘅系，其实唔系啊，夜空都好靓，我觉得就算冇星星嘅夜空都系好靓嘅。我会觉得每一个人其实，去选择去活佢自己嘅生命啦。无论你嘅价值观啦，你睇嘢嘅角度啦，你嘅生活模式，其实自己都应该去识得去自我欣赏咯。 咁因为而家嘅歌词就会见到，除咗啱啱你讲就系、是、我作为一个正普通人望上天嘅星星，但系调翻转星星都想成为凡人，即系个 point of view 系两边望住大家咁样样。咁另一个角度去望翻落嚟地球，我想做一个普通人，呢、這个系咪就系之后再同黄乐儿去倾？呢個 concept 嘅時候，佢再提議嘅一樣嘢嚟。 哦，其實第一次合作啊，黃樂兒好得意。咁啊 ，First Human 去交接啦，因為我嗰陣時喺個 retreat 裏邊，跟住咁我去 call 我，跟住我就講話啊，其實有一個我成日覺得望上去星星覺得好靚，但係星星嘅角度望翻落嚟，其實每個人佢翻屋企去著嗰盞燈。佢为咗佢自己 believe 嘅事 ，even 好 simple 嘅去活好自己嘅人生，其实都好似一个星星咁靓嘅，都系。咁我想讲嘅系个 self appreciation。咁我觉得黄乐儿好好，因为佢好快已经 get 到我想讲嗰一样嘢。而我觉得《灭迹》呢一首歌咧，我都有同佢讲少少个旅程里边发生嘅事嘅，因为。 我去咗一个梵高嘅故乡，咁喺南法嗰度嘅，咁佢大家会知道佢好出名嗰幅名画叫 Starry Night 啦，咁佢有两幅 Starry Night 噶嘛，一幅系喺佢自己嘅屋企，咁嗰间屋叫 Yellow House 啦，咁另外一幅咧，佢系喺一个精神病院里边画噶嘛。咁因为佢嗰陣时切咗自己耳仔㗎嘛，好出名嗰个故事。咁佢就 sign in 咗入去嗰、那个嗰、那个我想讲 retreat 添，唔係嗰个 rehab。 好嘅，呢啲人 嚟。係 啦，佢另一样。 咁我就去返嗰间房去画嗰间，即係呢间。咁我就搵唔到佢个屋企。咁我就同王乐儿讲话，我搵唔到呢间 house， 但係我觉得其实梵高喺呢件事嘅状态其实好似呢首歌嗰个感觉嘅，因为喺佢冇 social media 嘅年代，佢系俾成条村杯葛佢，唔中意佢喺条村里边，所以赶佢出条村。但系佢系一个好 loving 嘅，好有爱嘅一个人。咁佢做紧嘅作品亦都冇人欣赏，即系佢系好想表达自己，但系冇人会去 appreciate 佢。即系如果你喺 social media， 即系佢冇 follower 同冇 like 啦。仲要俾人 block 埋个 account 添啦， 差咗未 report， 系啦，差唔多都俾人 report 嘅应该。咁所以我觉得好 similar， 我觉得啊，佢做 creative 嘅人啊，都好 similar 喺呢件事，同埋佢又系讲 stars 呢样嘢。咁我就同佢讲咗呢啲嘢，咁佢就俾咗呢份而家呢份 music 嘅歌词俾我。咁我自己好开心啊，因为我觉得佢正正完全写到我头先所讲嗰个答案，就系混乱现实亦是个乐园。即系呢个系我觉得啊，好去 summarize， 因为我个 retreat 已经我去尾站啦，差唔多。跟住我就觉得啊，好多谢佢呢、這个。 头先听有好多同星星有关嘅故事喺里面，点解最后定名系灭之即系水，而唔系同星星有关嘅一个主题咁样？ 其实呢个歌词佢本身佢改咗个名叫 Angel in the Shell。我又问佢，我话我可唔可以改翻呢首歌，跟翻 demo 叫 Mids 啊？因为我想讲嘅系水系任何形态，而系我想讲每个人无论你咩形态，你都冇系啱同埋错嘅呢样嘢，只系你点样去睇你自己嘅生命同埋个角度，你点样 self appreciate， 每一个人都系好 unique 噶。我觉得呢一个 self appreciation 由水呢样嘢去表达，我觉得会好好咯。 今日呢首歌有咗头先讲嗰个意念嗰个谂法啦，咁跟住去到真系要去编呢一首歌，因为呢一首歌亦都首先嗰个风格上面电子感重啲，会系少喺你身上会有，即系以前都有，但系会少啲嘅。咁啊揾波都系预计，咁嗰个编曲嗰、那个即系点样同佢去倾，去点样哦，即系点样谂用咩声啊，点样 arrange 啊咁啦。 反而今次波多野預計佢話，我話I want something like electronic Japanese， 我就同佢講，跟住佢話OK， 我吉達咁，跟住就 OK， 好快搞掂咗啦個編曲，我細第一個 version I love it， 跟住佢話 OK 咁咁但係反而呢首歌最難嘅位係 mixing， 今次哇 mixing 咗好耐啊！呢首歌我諗破咗紀錄啦。頭先回應翻你話會唔會好多水底嘅聲啊？因為好多唔同嘅 layers， 但係每一可能每隔幾秒就係要突出另外一樣嘢。咁所以喺mixing 裏面其實掹得好緊，今次反而係無論我覺得少少聲已經會成件事會唔同咗感覺啦，因為咁、那個鋼琴聲就係算嗰個 hook 啊，我哋都會去揀咗好多唔同嘅琴聲，話未係喎，未似喎咁樣。去到 last like chorus 之後嘅 music break， 我覺得哈，即係我哋要喺嗰個哈嗰、那個頭嗰度加個哈哈哈。跟住我話，我想好似喺個 forest 裏面森林裏面跑緊嗰個感覺，即係好想，即係好 detail 咯，要做到呢首歌。 講到鋼琴嗰部分，都我覺得係一個頭先波成都講得好啱，好 signature 一樣嘢，因為咧做到呢個咁日系嘅感覺，可以話係咪即係揀嗰個琴聲啊各方面，其實同波多野預計去傾嘅時候，傾多啲點樣可以有呢、這個呢一種嘅感覺出嚟咧？ 其實咧，反而嗰個琴聲咧， 其实真的 mixing 会差好远、嗯、反而那个琴声即是它 mixing 的功力是可以将那个琴变了做一个好像 concert 那么多 reverbs、嗯、即是我们连那个 reverb 那个尾呢、嗯都要几长呢我说啊你拉出来给我看看有几长因为我要 cut 短一点点、那個、 长得滞啦 长得滞 长得滞啦那个 reverb 我会听不到后面的 cello 啊即是那个位置我要后面那个 cello 那三粒音要出回来即是因为快歌有少少不同快歌有少少要话比即是要好清晰比到大家听知听紧啲乜嘢咯，就算个音乐底里边、嗯，即系可能我哋会一路录紧音嘅时候，我话呢度可唔可以帮我加几个 action 嘅 string 啊？咁、嗯、啊 feel 咗呢一个空位啊，因为慢慢可以好似织冷衫咁，今日着呢件衫，即系冷衫咁织出嚟咯呢一首歌，但系好好玩嘅过程。 舒文咁样佢监呢只歌嘅时候，咁佢又会有啲咩嘅可能加拉，或者佢 position 会做啲乜嘢？今次呢首歌度？ 他跟我说话你这样听得这样你回不到转头的了。他永远我回不到转头的你嘛不归路。因为好耳仔不过你回不到转头。跟住那我就是啊我的舒文很好舒文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个很、嗯、很用心的监制、嗯。即无论我说我对不住我真的要很 precise 的件事我真的 I'm very sorry, but I have to. 跟我听日回来 studio 跟你拉那条 curve。跟住那他就说他说不紧要啊是要 precise 的你是因为你写首歌你是要知道那首歌是怎样是最在你脑海里面呈现的。嗯、跟住我说 I'm so sorry, 因为我知道这个 mixing is like 23, 即是23个 mixing 才完成。 哇 跟住那我们一路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很久。那舒文一路要通知因为我们的 mixing engineer 在 London, 其实、嗯、那他就是一个他其实是一个俄罗斯人来的那他就很叻听很多的即 orchestra strings 好多但是啊呢首歌就未必即虽然俾咗钱佢全部拉真嘅嘢咁但係最 emphasize 嘅唔係喺嗰一样嘢度咁就所以即好多好多好多嘅 effort mix 呢首歌因为一路录嘅时候已经知道係好难 mix、嗯、即唔同过往话淨係人声嘅 mix 因为如果聽開我歌的人都會知道我會用和音來做 part of 我的樂器來的嘛即或者我寫的歌我有時寫了和音先寫個主 melody、嗯、那這一首歌反而是個音樂底的那個嗰、那個 layers 要做得 detail 啲咯。 呢首歌你好想係 Japanese electronic music 因為呢個無論個 message 個 mood 咧，其實佢可以玩好 epic 嘅，可以好 emotional 嘅。點解嗰時你會諗我想做呢一個方向嘅？ 啊其實因為我覺得嗰、那個嘅曲風係我自己冇去玩過嘅一樣嘢咯，而係我中意嘅其實，即係、嗯、如果但即係我話好中意 The Chemical Brothers 啦，即係其實呢樣嘢我不嬲都會想做啊，我只係覺得啊點樣擺落廣東歌咧咁、嗯、樣去做，咁但係其實個 MV 上面反而我幾 surprise 咯，有個故仔嘅時候，我哋飛咗去東京拍啦，咁、 嗯 就拍咗兩隻 MV， 咁就揾咗阿星同 Maggie 去拍啦，咁又系冬天拍 MV 咯，唔知点解，永远都系冬天。我下次要强烈要求喺夏 天 拍。 系啊，你着嗰件衫咁又要化嗰啲妆，好易出汗，好烦啊。 系啊，但系嗰个系因为负二度，我哋啱啱拍第一日已经系啊，咁经理人岌头啦，因为佢都系半条人命跟我去，但系。佢话諗咗一个好用心嘅 story， 因为我同佢讲话我想好似你咁啊，即係 social media 嗰件事。咁、嗯、佢就諗咗一个故事，就係一个偶像同埋一个 fans 嘅关系囉。我哋好多嘅场景啊，今次呢一隻 MV， 有一啲好耐历史嘅和室啦，喺富士山下面嗰啲，即係好多年历史嘅和室啦。有一个係一个舞场啦，即係人哋表演好似日本式嗰种艺伎嗰种 能劇 能劇嗰啲係咁都 系好耐历史，你入到去好庄严嘅，唔俾着鞋嘅，要着嗰啲夹脚趾嗰啲袜咧。我唔知 exactly 叫做咩嗰个 字袜系咪嗰啲？系咪？ 你乱夹袜边个 terms 就系啊？系咪？ 夹脚趾嘅袜就系指袜啦。咁 指袜，脚趾袜啦，系啊，白色嗰啲脚趾袜，即系唔可以着鞋嘅里边。咁就喺嗰度去 set up 去拍其中一个即系好似舞技咁样嘅感觉嘅嘢啦。咁亦都包咗一个水族馆。 哦， 喺东京外围嗰度。咁我哋就话吓。即系去一个冇人嘅水族馆啊，好得意咁。 唔紧要，有鱼就得噶啦。 系有鱼好多， 包埋鱼都冇啦。 系啊，跟住因为想拍喺依个男生，其实呢个男生 Yuki 啊，真系多谢佢，好辛苦，因为拍得，佢系一个香港人嚟嘅，但系佢系完全日本人，即系 blend in 咗，我有阵时唔认得佢，因为好似日本人。咁佢就扮演一个日本嘅学生，咁就喺嗰个水族馆里边咧望住啲鱼，跟住。之后有个舞蹈嘅，我哋一起去跳嘅。咁佢就会望住水族馆嘅鱼，就觉得啊，啲鱼喺灯光底下，喺个布置底下好靓啊，游来游去。咁我喺呢个故事里面就系一个偶像啦。咁我就会觉得自己系嗰条鱼咯， 系 俾佢观赏嘅鱼，但系我好想做翻个凡人，或者我好想。要翻一啲自由咁样，我觉得佢哋绝对花咗好多心机去拍呢个 MV 里边，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即系喜欢呢个故事啦。 头先你都讲，因为嗰边又拍咗两个 MV 之前，一路写咗咁多歌，咁今年啊，大家会可以期待会有啲咩发生咧？即系之后又 系，我会一定有嘢发生，因为我不断收到啲 message， 你咪退休啦， 咁快咁严重， 系跟住咁，咁我去到第二度见到啲华人咯。是啊，我会继续努力的 回 来， 会回来的。 咁系嘅，我今年会系希望完成呢一只专辑嘅全新嘅专辑，咁全部新歌嚟嘅，咁希望带到俾大家 different message 啦，系啊，亦都系我呢个 trip 里边有所得着嘅嘢。 咁我哋期待2023年 Ega 吸收完咁多之后，翻到嚟有啲咩大家可以听到啦。咁啊，今日多谢你， 算上